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斌，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晚上大家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是我们的数码单元志向生活，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梦。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盘点性的大观点了哈。 是的， 这个马上到了岁末年终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都会选择给自己呢多一些这个小的福利， 对， 比方说给自己多一些这样的一个新年的数码愿望，给自己送一份新年的好礼物。有一时候我们会说哈，这个我们看东西看视频什么的喜欢看高清的，当然我们在听的环节当中也有另外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但凡你听过了好的声音以后，你的耳朵就回不去了， 是 吧？对，它接受不了差的东西，你怎么办呢？那今天给您一个很好的方法，告诉大家该如何挑选一个心仪的对您的耳朵真正好的一个影音娱乐的一个产品。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请到两位特别来宾，那就是我们的这个音频界的两位大咖人物了， 对， 是吧？那就是我们的耳机林 Sir 以及资深的行业媒体人，我们欢迎王乐，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乐。 大家好，我是林 Sir。 那今天请到二位来呢，势必是肯定要跟你们去交流一下关于这个耳机的问题了。 对， 今天咱们也会要跟朋友们去展示一些耳机的产品，在现场一会儿也会有一些非常这个尖锐的观点出现。那么如果想了解我们的节目内容的，那您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以及呢我们的微博一直播锁定活力982，就可以收看到我们节目视频了。 对， 那么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先 先按照老规矩来进入我们的这个资讯的单元， 是的， 看一看潮流风向标，本周资讯为您马上送出。资讯的环节，先来看一下这个五周年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在12月14号的时候呢，一加在深圳举办了一个五周年特别活动，他们呢也是回顾了一下这个公司啊五年的一个历程。那一般来讲，一个五年一个五年呢，都是一个一个的里程碑。 嗯， 那其实呢啊，我你像我这样的哈、啊，做了节目好多个五年的，就觉得自己瞬间老去了。再像一梦这样的话。五年还没有到啊，感觉还是依然非常的新鲜可人、 啊。没有啊，人家都说现在都是九五老阿姨了嘛。 哎，这还 有九五老阿姨， 可是不能这么说哈、啊。但是对于五年来讲，我们其实每一次都给自己一些新的规划，不仅是一种回顾，还有一种展望。 嗯、 那么这回一加它也是在这个五年当中推出了他们的新的有纪念意义的产品，就是一加6T 的迈凯伦定制版，那可不便宜， 是 4000大几呢， 4599元、 啊、对对对，那目前已经据说是开始预约了、嗯、而且呢也是准备同步开售。当然这个一加6T 的迈凯伦版到底什么样子，我们也会根据一批图片啊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先来看看这个发布会现场的样子吧，我觉得还是刘作虎本人啊更精神了，比以前更精神了一些。你们这二位也都见过他是吧， 西装暴徒嘛。 哎，现在这回的话他改成帽衫了，改上卫衣了， 年轻嘛。 对，年轻嘛、嗯、我们在青年广播做节目就是要年轻才行啊， 是 够潮流。那当然了，这个他也告诉我们说、嗯、啊，这个一加的 OnePlus 首款全球限量的这个量产的这个10GB 内存的手机，这事儿好像以前小米也干过是吧。 其实这个如果是运存越大的话，可能运行起来的话流畅是肯定的 啊，那是必须 啊、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不是有点性能过剩的嫌疑在里面。 嗯，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说不定的话会有更多的像类似于吃鸡的这种更消耗内存的游戏在不断的出现，说不定你可以用这个手机可以用2年3年4年它都不卡。 对，超过华为的18个月36个月是吧啊、 嗯、中华有为。 对，当然这个最近流行一款游戏，不知道你们都知道不知道啊，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个游戏，纯线条质感的，叫做《拥挤城市》。 嗯， 就是一个吃人游戏，就是组队，然后把对方的人全都咔，就是同色并同色，啪把他干掉，完事儿。 那不是方块吗？ 看谁的人数更多，就是说，就是极其简单。但是我觉得那个玩意儿很耗内存，因为你人数越多，满屏都是人啊。 是吗？ 啊，对，哦、你可以到时候测试一把，可以玩玩看。 就跟红警一样，非常简单，但是特别吃内存， 特别吃内存，这意思。 说这事儿，想起来那几年电脑也是这样嘛，对吧？ 对啊，对啊。 不断的你说啊，显卡又出新的又换，用得着吗？但实际上游戏厂商在出更吃东西。 对， 可以不用，得有。 对，硬件过剩的话，早晚还能吃回来啊，不用着急这个事情。 对， 再来看看发布会现场。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以速度之名啊，这个 OnePlus 6T 迈凯伦定制版，之前咱们回他五年回顾啊，咱们也可以来回顾回顾华为一直搞这个保时捷款是吧、 嗯、 啊，保时捷设计，然后呢这个小米搞过这个故宫联名款， 对， OPPO 搞过这个兰博基尼啊、嗯、联名款，这回又来个迈凯伦，就是各种在飙速度和飙稳重飙大气啊。那对于这样的一款手机来讲，对于一个发烧友们来讲的话，迈凯伦版本真的有它的竞争的核心实力吗？因为它价格并不贵，它算是4000多， 对， 它跟保时捷版啊这那的便宜多了， 便宜一半， 便宜一半呢、啊、还有找、 嗯、 啊，保时捷版那个要12999、 嗯、 啊13000了， 三台啊， 可别说、 嗯、 所以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来讲，我觉得他们应该说也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啊，也算是满满的诚意。我们不知道未来他们这个下一个五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价，还会跟谁进行合作，也许下一步是不是一加600T 跟波音合作跟空中客车合作， 跟 NASA 合作， 嗯，有上月球都已经是啊， 对， 逃出银河系。王乐别这么直勾勾看着我们，就别表示一些一脸的这个迷茫。 对，其实这东西不是我迷茫，是因为我买不起。 对啊， 对，就是所有的，包括像什么甚至说像法拉利、兰博基尼这种东西、嗯，我觉得如果是主打这种年轻人的话，可能。就是别的年轻人我不太清楚，就像我这种贫困的年轻人， 不，你算真的年轻人，对， 我属于那种 17，对， 今年是我本命年嘛， 啊，12岁， 24啊， 你就吹吧你， 24。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所谓的这种年轻时尚涂鸦甚至是国潮的这种风格的话、嗯、我觉得如果跟汽车去合作，其实 smart 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品牌。 我懂了，好像 对， 懂 了，两门的四轮拖拉机这个非常好。 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可企及的目标啊？ 找个摩托也不错，其实 很便宜。摩托车比 smart 要贵， 对，嗯， 因为 smart 现在敞篷版的大概也就是12万左右， 嗯， 因为摩托车的话大概也要到14-15万、15-16万这种。 对，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汽车节目，是吧？ 汽车节目， 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下这个迈凯伦系车型啊， 没有， 这真买不起啊。来继续看一下哈，我们关注到了一家这样的一个产品， 对， 那看看这个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了解到的这个全新的这些内容，包括什么充电的情况啊，包装的设计啊怎样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然后这一家6T 迈凯伦的制定版采用的是全新的包装设计，然后我们现在这图片也展示到了， 美美的， 对，然后呢它呢是它是采用经典的橙黑配色， 对，非常酷， 很高级， 对， 然后上面还有迈凯伦的品牌标识。 我觉得它那根线特别好看，就是那种颜色黄黄的那个线，加上那个黑头哈， 黑头，对， 特别好看， 而且它还有这个迈凯伦限量生产的迈凯伦速度徽章， 了不得了， 内含有 F1 赛车上相同的碳纤维制作而成的速度纪念标， 所以你看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感觉赛超跑啊， 对， 跟超跑一样的感觉。那到底这个外观变一变就能够让我们收获到更多的这种欣喜好呢，还是说降价更好一些哈、我们期待吧哈。 好， 这是今天第一条的内容，关于一加的消息。那么关注过了一加之后的话，我们要预告一下一会儿的我们一个内容，那就是我们一会儿将会有一款手机在节目当中现场开箱， 对，现场 展 示， 那就是来自于联想的 Z5S 这样一款手机， 对， 那一会儿呢我们的美女主播一梦也会来到这个表演区，跟朋友们去展示一下这款手机到底会怎么能够去俘获你我的心。那么当然我们下面一张图片要给您看得到的还是华为呢也有新的动作了，来看一下华为，它呢这是在12月17号同一天啊，跟刚刚是这个一加一样，同一天在长沙开了新品发布会，也发布了 Nova 全新产品 Nova 4系列手机，这也是作为他们这样的一个年轻时尚的机型呢， Nova 4配备了这样一个非常受期待的极点全面屏，并且采用了这个叫做什么啊，超前的4800万像素这个三摄方案。我觉得这单张照片得多大呀，这个内存又吃紧啊，存储空间又感觉要告警啊，觉得4800万得多少兆？ 4800万大概 20-30兆， 10兆起跳 以上， 12兆起跳，我觉得得。所以说你可能拍个100张啊，1000张就是非常要值得去清理一下手机内存了。 但是人家就是本身它这个机器的配置也会比较高嘛， 对对对， 然后因为内存比较大。所以它也不像苹果一样这个128、256，然后如果是再能扩展的话就会更好了， 没错。当然这个机器的设计啊，这个外观呢方面，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具有年轻态的一个标准的，它这样一种亮光的颜色，加上它背部指纹以及后置三摄这样一个标准的配置，就更像是能够把人们这样的一种年轻的气质去张扬出来的感觉。那么华为 Nova 系列的每一代都会用当季流行色，叫做那么这一季都会叫做星耀版啊，流行色很有意思，这样一冲击力还挺大的。我们来看几张图片吧，这就是极光色的图片，非常漂亮。再来看这张图片，采用的是麒麟970的一个旗舰级的处理器，加上索尼的摄像头以及这个 NPU 啊，智能神经元这样一个单元啊，很有意思，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其实现在这个 AR 啊包括 AI 是越来越厉害了，到底能不能够真正成为懂得人们生活语言的一款手机，我们敬请期待。那这个从 vivo 的 X23 开始，对吧，有三个字的出现了，叫做超广角， 对 对，这个成了一个时代的需求。那后来的手机们也都纷纷的去效仿这样的功能，包括 Nova 4这回也带来了超广角的一个三摄的表现，那我觉得这也是未来的一个标配，是吧？ 对 对，因为上游的这个厂商决定了下游的这些品牌方的一些动作， 没错。 然后由于这个开始大批量的供货，因为一些包括像算法的一些成熟的话，可能这个超广角会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手机上去实现它。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的话是比较实用的。 对对对。 就是大家在很拥挤的空间内啊，可以拍到更多的东西。 嗯。 然后拍这个美食啊、风景也好，会有因为是超视距的这种表现，可能冲击力会更强。 嗯。 然后对于我这种脸大的人来说的话，可能 不大啊， 反正一般手机搁不下啊，就如果是超广角的话就没有问题，没法聊了， 没法。 那我插一下，把这个根儿嘎的那个气氛变一下 啊。 它那个超广角的话，只要加入算法就可以，对于硬件来说没有变动就可以吗？ 不是，因为它会有一些这个畸变的成分在里面， 对， 然后硬件的素质也是比较重要的 啊。嗯，所以就是说一定要软硬兼施才行， 是这样的。 就不代表着说某一个手机通过刷一下新版固件就可以变成超广角， 是这样。这就是小草长得再高也不能变成大树， 对，所以就是林 Sir 您死了这条心吧，这意思。 没有，我就问一下嘛。 来，继续看看几张照片哈。颜色包括价格已经是发布出来了。那么最高的这个配备情况哈，可以说是全系采用是8G 128G 的存储组合。那当然也搭载了安卓9.0的一个深度定制的 EMUI 2.0系统，也保证它的一个稳定性跟流畅性。当然同时呢，这个 Nova 4它也能够带给我们像是智慧的 AI 功能啊，包括一些翻译的场景啊，很实用啊，包括美食卡路里识别，动物植物扫描识别，更加增强我们的这样一个手机的使用趣味性。来，继续看产品图片。它的这个屏幕就是像极了三星，对吧？三星的那个最新的产品那个摄像头打开眼儿像钥匙挂坠一样，你肯定都见过这个图片。所以这张图片可以让我们看到，哎，屏幕的左上方有个眼儿，那个就是镜头，它没有什么刘海啊、什么水滴啊、什么珍珠屏啊都不存在了，人家打眼屏，没 极点屏， 对，极点屏， 不能叫打眼屏，虽然是， 对对对，啊。来，继续我们看一下背面还是依照以前的传统，还是比较不出人意料的。 嗯， 但是呢也有这个出人意料的事情，就是联发科呢，这个关于自己的新的处理器，就是 Helio P90 八核架构，集成了这个两个 ARM 的 A75 处理器。那其实说呢， ARM 架构这是多少年的话题了哈，但能不能够更好去优化，来看看这样一张图片给到了我们一点什么样的小期待。无论是在 AI 的算法方面，还是说在拍照体验方面，还有像是 GPU 和 CPU 的这样的一个升级，以及通信功能的升级，我觉得都可能是对未来啊，这个可能我们的 5G 将会带来一种前瞻，也是对于未来我们人们的使用体验将会有一种全面的迈进。那无论说是这种提升的脚步也好，还是说它对于上一代的产品这样的一个领先性来讲，那么联发科始终还在坚持自己这样一条路，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鼓励的。另外它也联合了很多合作伙伴们，他们一块儿去进行产品的创新，包括近两年这个 AI 啊他们也没少忙活着。 嗯， 那你看华为用自己的海思弄了个神经元，是吧啊，这个 NPU 这么厉害了，那联发科也不能落后啊。那对于我们的国产手机厂商们，也不妨会未来多了一个选择。来继续来看一下联发科的发布会现场，我们看到了好像是这个 cosplay 的感觉哈，好像走进了 China Joy 是吧啊，但并不是。那展台你能看到这个 AI 的 3D 实时人体姿态的一个追踪系统能够已经浮上水面，那包括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动作去进行一些教学，教会手机们该如何去捕捉自己的动作、跑分的情况，以及这个相关的应用，无论是在谷歌还是在微软，应用还都是非常的理想的。但是下面一条消息应该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出人意料，就是没什么预兆，突然间哎，联想又开发布会了。 对， 就距离上一场好像也有一个多月时间，特别特别的近。 是， 对，上一场这个发布会这个余温还没过，哎，马上这个 Z5S 又来了。来看一下发布会现场的图片吧。这个首先人家先发了一些个 大家伙更爱的这个七寸机型， 对对对， 对，就是联想 S 五 Pro GT 偶像级自拍，价格呢从11989起，那这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事情在后边。那么包括呢，我们可以看到 Z 五 Pro， 包括855版也会能够全新来到我们面前。来看一看相关的介绍吧。那么这个 Z5S 价格呢，也依然定位于这个2000元以内，1000多的一个情况，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他们作为这样的一个国民手机啊，也算是非常具有良心的价格跟品质了。 对， 是， 一会儿我们会在现场去体验这个 Z5S 的拍照性能以及它的外观的这个点评哈，一会儿就交给一梦了。 好的，没问题。 来，我们继续看发布会现场的图片。那其实呢，他当时也列举了一下中国市场这个第七款就是后置三摄的手机，听上去好像稍微的落后了一点点的脚步，这第七款了，其实有点的往后超过了 top five 了已经是哈。但是呢，未必是一件坏事，就是它越往后研发或者出品啊，技术可能更成熟一些。 对， 那么除此之外还能够看到，就是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良心优品是这样的一番定义，无论从他们的 UI 还是说他们从他们的游戏模式的专属情况，以及他们这样的一种屏幕的比例，包括他们这样的一种系统的配置升级，那都能够给到我们一些比较良好的这种应用体验。那除此之外还有在游戏的时候他们这回呢更加突出了一个叫做双声道立体声游戏的一个音效，这种音效可以让我们听声辨位，就是还记得那会儿以前周星驰的一个电影呢，拿筷子夹苍蝇，听声辨位夹苍蝇啊，还记得吗？这就可以，未来就靠谱了。 对，所以联想把这个叫做，如果没记错的话，它应该是叫超线性扬声器。 哎， 啊， 对，人家叫做，当然配合这个叫做同级最强的游戏利器，也能够让我们会对， 不让提最吗？ 人家说同级别里边最强的游戏利器，没说是手机。 啊，对 啊，对，啊，对，是吧？不违反广告法啊， 靠谱， 靠谱，对。当然了，我们对于拍照的性能还是更加这个期盼的。所以一会儿一梦叫各种自拍一番， 对，试一下，然后再给大家试一下后置摄像头。 没错，今天一梦特意今天是素颜来的，就看看他这样的一个 AI 智能美颜能是什么样。 好啊，好。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试一下林 Sir， 如果那个拍出来能看的话，应该还可以。 我记得以前林 Sir 发过一组照片，是吧？啊， 是 这个林 Sir 发的照片，就是自己是烈焰红唇的，就是被 AI 美颜之后的效果。 应该是 vivo 的。 特别吓人啊！ 对， 那他故意的那是。 后来那手机再也不找他了， 是吧？手机那个款是不是系列就停 了？拉黑不是那个，这人就拉黑了， 这人拉黑了。 就没有， 这是个悖论。按你这个说法，就是不美颜也没法看，美颜了也没法看， 那个是更没法看，你那就吓人了。 不怪你们，这是素材的锅。 这个不是素材这个词用的太妙了。 对啊， 你说是这个模特这是素材是吧？ 我说是我的锅就行了，我认了，我接过来戴在头上。 乖啊，来。来，那继续来看一下关于整机的一个的纳米级整机的 PRI 防水，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防水性能是越来越需求大了。那未来我相信能够有防海水的没有？ 有没有防摔的呀？ 防摔一直就有。 但是 我感觉没有，就是防水一直说这么改。 因为防摔的话，不是咱们这种理解的，就是防跌落。因为它防摔的话，都是一些特种的部门在用。可能做的最多的就是松下 啊， 松下有防摔的这个手机，有防摔的笔记本，甚至是一些抗震，然后防灰尘，这些都是有的。 对对对。 但是很贵。而且长得也不好看， 都非常的工业性感觉。 对，因为它是就是特种行业的需求嘛，就是咱们的这个需求，你这摔了一下，换个屏也没多少钱。那玩意儿就动不动就是10000多起， 对， 换多少个屏幕了？ 对对对， 换多，别老换屏幕，咱还是好好留着。 是因为我们这种就是所谓的消费不断优化的结构情况之下的年轻人，就是对于这个成本的支出考虑还是比较多的。 那是必须的，所以一定要买朱一龙特别定制版，是吧？ 就是随便换屏幕吗？ 那色儿不一样，叫珊瑚橙啊，128GB 的一个朱一龙，它关键是内置的朱一龙独家开机画面。是不是？ 那就跟那个格力手机一开机就出现 董明珠是一个意思是吗？ 是一样的，应该是。 那不能一样，这个事儿真的不能一样。 你还想出这栋楼吗？我觉得。 这两个人可差的有点远呢。 那不都是开机就往外蹦小人吗？ 可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呀。 哦 啊， 这没得辩驳。 虽然董明珠人家是女汉子，是不是哈？对，不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啊。 那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外观造型，漂亮是真漂亮，这是 Z5 Pro 啊。那么还有呢，就刚刚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 Z5S 啊。那一会儿我们会现场展示 Z5S。那作为这样的一个 Z5 Pro GT 的855版，也搭配了12G 的一个晶片内存。刚刚某些同学来说一下，10GB 算是内存，那算是这个配置过剩啊。我记得刚刚有人说到，是不是啊？ 对 对，那 12GB， 请问王乐你怎么解释？ 这更过剩吗？ 但是未必过剩，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游戏主打，也许未来能够有更加好的这个吃内存的游戏出来。 这个事儿其实跟时代啊，跟那个整体的都有关系。 嗯， 你说那会儿对吧？我们大部分人看着街上广告是50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有人说不行，我就要比你高，对吧？ 对， 我弄个600、800，别人说你过剩了。 嗯， 但是他如果实际拍出来还行，就没问题。他如果还不抵那500万的效果的，那就不行。 那就是、 对吧？ 赶上30万的了，都快。 对，你包括到现在手机这个，这手机都远远不止这些了，大家都4位数的像素。 对啊，对。所以说，对于拍照来讲，我们不能光看这些个数，还得要看一下呈现的效果跟素质。 嗯。 所以一会儿呢，我们会让伊梦现场拍， 还得看素材，我拍就不行。 一会儿你也试试， 我不去。 好吧，那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下，我们会利用这个广告时段哈，先让英梦过去拍一组，然后呢一会儿我们再来去这个跟大家去展示一下，好不好？ Okay， 好，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 台，一起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单元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梦。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您继续分享一下这2018年度当中的影音娱乐大盘点的一个话题。两位资深的达人，我们来欢迎一下耳机达人林 Sir。 欢迎林 Sir。 大家好，又来到这边了。 哎，对，又来了啊！刚刚我们也是吐槽了不少。那我们另外一位呢，我们也是资深的音频行业的媒体人王乐，欢迎王乐。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乐。 哎，那怎么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呢？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正在为您呈现的内容了。当然了，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和我们的直播平台一直 播， 对，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内容。 非常的简单哈，那么赶紧看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呢，关于这个影音娱乐产品越来越多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视野里边，那么从随身的娱乐啊，到客厅的娱乐，再到办公啊、卧室的场景啊，有很多包括无线化的影音产品呢，也让我们消费者们有更多的聆听跟观赏的选择。那么在2018年呢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影音娱乐产品给到自己？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相关的发展趋势。那今天我们这两位嘉宾将跟您去盘点一下2018年当中值得留意的一些个影音娱乐趋势和选购产品方面的一些个策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耳机现场会展示。而在他们两位展示之前，我们还有重磅产品要跟朋友们今天要先现场展示一下。 对，好， 那就是来自于联想的刚刚我们听到的 Z5S 这样一款手机啦。 是的， 对， 来镜头可以切到我这里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哎，好的， 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 包装盒。 对， 非常简洁。 对，我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可以拿出来，拿出来吧。 可以，没问题，拿出来。 那我现在把它拿出来， 打开盒子。 哎，可以慢一点。好， 对，打开盒子以后，里面有一个塑料瓶啊，这个包装了以后， 里面有一个手机， 对，有一个手机，这个现在如今包装都长得一样， 对对对，哎，我们把它拿出来一下。 现在这个包装盒里面其实都是越来越简化了。 是的，然后这个包装盒里面还有 一些个配件是必然的。 对，配件， 首先是充电头跟充电的线。 对，充电头和充电线，然后应该还有一个有没有？ 有卡针。 对，卡针。 然后里边还有一个原装的 壳， 还送了一个壳， 都标配这个哈。 对 对， 是的。 那个好像华为的不太行，它那个是一个弧面的，是吧 ？Mate 系列 ，Mate 20。 可能包括那个新的 Nex， 就是双面屏那个版本，它标配的应该是叫一个bumper， 不是壳， 对， 它是一个圈儿啊，把它套着，因为它有两个屏幕，是没有办法用壳的。 没错啊。那么对于这个手机包装内已经说完了，我们看看这个手机开机以后什么效果。 好，开机之后 它会亮。 哎， 没错。然后屏幕是这个样子的， 太亮了。 哎，而且它上面是有一个小 水滴刘海，水滴屏 ，对，然后外观它其实这个颜色在光底下的话，应该属于是那种深蓝藏蓝色吧？ 藏蓝色感觉像是 对亮的那种深蓝色、 嗯。对，前后也都是玻璃质感的。 对对对。 关键就是说它的底下充电口是什么的？ 底下充电口 应该是 micro USB 的吧？ Type C 的， 对 Type C 的 Type C 口， 哦，那很高级了， 很高级了，是啊、算是它那个良心的这个。 对，因为 Type C 的话可以搭载更大的电压、更大的电流，然后充电就会更快， 所以快充肯定是可以的。 嗯、虽然 Micro USB 也可以，但是没有 Type C 那么快。 嗯， 对。 嗯，那我们把这个打开一下吧， 打开好， 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屏幕 它的颜色表现还是不错的。 对， 你会很介意它的这个下巴跟它的额头吗？ 下巴和额头， 对，就是下巴那个黑色的那个条的部分， 我不太介意。就是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是说什么这些手机啊，弄了一个什么，对，弄了一个刘海设计啊，或者什么。但其实我觉得还好，也没有很耽误吧。 就是自己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 是吧？不在意， 不想使用。 就主要还是那个，就是网上特流行那个图，还是吃的太饱了。 嗯， 就是大家就对于手机，就是不能叫千挑万选，就是很苛刻、很挑剔的去选择，反而是忘了手机的它的初衷的一些东西。然后最早可能它就是一个通讯的工具， 对。 演变到今天来看的话，如果它是能提供一些超长的续航，包括一些很流畅的这个游戏体验， 是的。 然后包括一些很出色的拍照效果，仅此而已。对于我来说，就是已经是足够了。 对， 基本上能应付我们的日常需求就可以了。他还要干嘛？要上天吗？真是的、 啊，是啊， 就是那个上面那个刘海那个地方，现在最流行的叫美人尖 美人尖 啊，美人尖啊、嗯哦，对对对， 就小到几乎没有。 对，就是这个叫出来的话，就会比较洋气一些。 所以那打眼儿了吗？就是 跟那个打孔的不一样啊，那个打孔的是那种情况，他这个 我个人我真的接受不了那个打孔。 处女座，我知道， 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太奇怪了。 其实打孔那个工艺还非常高，因为玻璃的强度如果不够的话，它会裂掉。 对呀、 啊， 你不如给我像当时那个就是上 额头打两个孔， 下额头打俩孔，可以当 左右各一个， 可以当那个活页夹是吗？穿一摞手机。 哎，刚刚是说这个手机往外弹朱一龙吗？ 这个版本应该不是，应该 是 855的那个定制版。 对、 哦、 对对对对，朱一龙定制版才是那个弹朱一龙的开机， 应该是比较贵的一个价格。因为这个 Z5S 的话，我好像了解，应该最贵的也不到2000块钱。 对，所以、啊、所以就是这款叫做朱一龙迟到了 啊， 朱一龙迟到。 你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事情，是不是哈？ 嗯， 对，就好像很像我们一位嘉宾啊，对， 哦，天哥。 啊，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说回来，那一会儿呢，我们会让一梦到表演区那边给自己拍拍照， 对， 啊、拿着手机去简单测试一下拍照性能，好不好？ 好的， 嗯，好，那我们下面时间就交给一梦了。 我现在就去是吗？ 可以去了， 好 ，OK， 好。我们祝你拍照愉快，祝你拍照幸福啊！然后的话呢，我们也会一会儿呢，他拍完照会把照片呢再发给到我这边，然后给大家去展示一下他们的拍照的效果如何。下面的时间。我们让一梦小朋友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拍照情况，来，可以看到自己了吗？没问题啊，我帮你解说吧，没问题哈。给大家拍一个什么东西？嗯，好，拍一个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嘉宾席这个位置。 可以不拍脸吗？ 啊， 反正他们说以前就是如果拍不好的东西，相机会卡死。我看看这个会不会卡死？ 好，先这样啊，一二三，好的。 是一个人像，就识别出来他是个人。 哎， 另外一边那个呢，就不好说了。 一二三，好，再来，非常好，拍完了啊，感觉好像，哎呦啊，那我得要正襟危坐才行。好，拍完了，试一下，试一下，下面是要轮到自拍的时间了，是吗？嗯，自拍，你用个人像模式还是标准的模式啊？这个是。自拍的话，它会是用没有任何的滤镜跟美颜，还是说自带就加上了呢？ 完全自带。 不能，就是说我调到没有是吗？好，我们可以先看这个正面自拍。 太瘦了， 还有先自己瘦的事情，还真是的。嗯，来来来，我们看一下， 真的能把自己拍瘦？ 真的可以。 那我买俩。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 不像就对了， 嗯， 很多人都无法接受，就是拍得像自己这个事实，是吧？就是说，哎，问问两位男士啊， 嗯， 在女生们拍完照之后发给你照片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媳妇不让我看 啊？不不，你媳妇拍给你的，你想不想？ 我媳妇不拍照。好，那我们重新来。 噎坏了。啊， 我们重新来。 这个家庭是多么的不健康，感觉 这个家庭特别好和谐，求生欲望。 孩子， 对，都在拍孩子，对。 我帮你折回来了，是不是？ 求生欲望极强。好，我们再重新来过啊！ 好啊，来，那个拍好了，好，没问题。那请回到主播台，谢谢一梦，辛苦了。这个拍了好几张照片啊，一会儿就要发给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呈现一下这个拍完了以后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那一梦先说说看当时你的拍照的一个感受好不好？ 啊，好，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行行行，我觉得就是从你的一开始这个使用相机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性能，再到呢拍照时候的一些感官的体验。 好，就是我这个拍照的这个地方呢是在应该是镜头这边，应该是左下角。 嗯， 对，然后打开之后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底下呢是有智能识别，然后还有专业人像拍照。哎，人像这个呢，包括专业的这个，你是可以去亲自调的，它有这个测光 啊， 感光度，还有快门、白平衡、对焦都有，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专业感觉， 非常专业的。 这个可以说 手动功能比较丰富， 对。 就是对于一个千元机来讲的话，这功能已经足足的满足我们的日常需求了。 嗯， 是， 甚至专业需求都有啊，而后置三摄效果。刚刚我们都用的是前置的，拍的是人，对吧？拍的自拍。 对，我用的是前置拍的自拍， 对， 然后后置拍的是三位。 好，来继续。 然后我再看一下这个人像啦，还有拍照、视频、全景等等。哎，其实这个要说的是这个自拍啊，因为下面这个转换的话，就直接把摁这个转换就可以转换到前置摄像头。哎，转换到这个前置摄像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自动美颜、自动瘦脸。然后在旁边呢，就一个小笔一样的东西呢，你点开之后呢，哎，上面显示的是滤镜和美颜，你就可以自己去切换。 就是拍完了以后就成片了， 对， 不用再去修了。 对，包括就是一开始它这个上面显示的是没有滤镜，美颜的话，这个呢也可以 是分级别嘛， 甚至还可以自我就自己定制 啊，各种风格嘛，就是 各种风格，什么 日系甜美、 自然啊、气质硬朗、 刘海啊、 甜美啊、网红 啊。 放那个气质了，就是 这气质好适合我， 就是这个两眼底下发黑呀、这个啊， 对，然后 那个节已经过去了。 照相的感觉的话，我觉得这样吧，我先传给小航，然后 好，没问题， 小航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讲，这些功能你觉得有用吗？ 有用啊， 有用吗？ 我女孩子相亲一看常养航的照片，见面一看王乐， 哎呀，那就失败了，是吧？ 那不挺正常吗？现在都这样。 不不，那说明我是真胖了。 现在大家都在用这个，就是不管有没有这个所谓的美图的这个功能，是不管是自带的还是后续的通过第三方的 app 去自己加工一下，都是有这个需求。因为也不是说我的需求就是这样，因为大家都在用这个东西，好像是一种，如果就是这个包括朋友圈啊，包括微博呀、如果你发的图片没有滤镜的，好像就是你这个人不时尚。就是没有追求到这个最大家最喜欢的东西， 就是不够有个性化，是吧？ 对，是，包括一些很夸张的一些滤镜，就是包括大家比如说那个湛蓝的蓝天，然后碧绿的湖水， 碧绿的湖水， 对，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些东西，但是这种就是很失真的这种效果，大家觉得哎这个不错，可能就是给平淡的生活多加一些这个颜色呀、调料啊，可能感觉更好一些吧。 但是这些调料得要有一个度才行，您不能说好孜然撒多了，这个辣椒面撒多了，它就也不行。 不是，它也有重口味的人，主要还是根据个人的习惯来。就是 你个变态辣是不是啊？ 就我的风格就是比较那属于那种重口味，因为我喜欢拍黑白的。 但是黑白片的话呀， 对，因为我那个相机那个莱卡只能拍黑白的。 你又在侧面间接炫富。 不是那个 Pro 20嘛， 那个 Pro 20啊，能买 Pro 的也、也不差钱，其实对吧？ 还行吧， 还行吧。 不是20有能换镜头的吗？你那个能换镜头啊？ 48:7白条打起来。 嗯，这样稍微事先稍微等一下，因为 根本都不需要抢购。 对、我们现在这个。有传的照片有点慢， 完全不需要。 不过也有点动摇人跟人之间的信任。你比如你那个大风一刮的北京的天，那是真蓝。 嗯， 你发完之后，别人讲P的吧，北京怎么会这么蓝？ 哎，真的，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软件，很多这样的软件、就是P这个蓝天啊，还能P成动态的，各种各样的天空的模式，就跟魔法一样。 哎呦， 那个、 现在我那天看见一个 app 啊， 照片直接能做成电影。 特别 对，就在 动，然后你给它配音， 没错， 就像本人在说话一样， 没错，就这么一秒搞定，就是、 对，了不地了已经， 嗯、 对， 所以我们就特别的好奇，说，哎呀，这功能怎么那么厉害呀？看来是实现起来还是挺好的，是不是？ 主要还是一些算法的问题吧，我觉得。估计这个是编程的技术在不断的进步，然后一些算法在不断的进步、然后包括之前那个某手机不是还有那个去雾霾的功能吗？ 嗯， 结果把自己去的差不多了，已经 这就人都没了是吗？哈， 不是说都微博都停更了吗？ 然后我刚才看这个照片的时候，我还发现这个照片的左下角还有一个小小的水印 啊， 对，这个水印可以去的了， 那个是很流行的， 对、 那是之前从莱卡手机开始的， 从华为那儿发明的吧， 莱卡 那是手机啊， 就是莱卡手机嘛，先有莱卡后有天那个 啊，又开始跟我这儿啊， 没有，我其实最感谢的就是一会儿也要提到这个华为，然后如果不是华为的话，可能对于我这种贫困的年轻人，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如此的接近莱卡和丹拿这两个品牌。 哎呦， 因为莱卡不是什么，因为华为出的那个小的那个 AI 音箱的话，它是跟丹拿去合作的。 哎呀，我们这个直播间呢、突然间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稀碎的事情了，这个耳机接口掉了， 是啊， 质量不好， 对，质量 不 好， 是 不 是待会儿要聊到无线耳机了，所以这儿先铺垫一下， 我觉得想要把这个线弄掉，这是没电的自己吧，这个事儿应该不会被电到的哈， 对， 开玩笑， 没有电，它最高应该是画放的话应该是48伏，哦，也会电到的， 48伏不低了啊、 对，超过36就不是安全电压了。 我跟你讲，这个照片拍完了以后，我真心觉得挺好的，我现在一张一张跟着存呢哈， 是，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而且呢，并没有什么失真的感觉， 对， 这个让我觉得还挺好的。我分别下载了那个刚刚你拍的这个用人像模式也好，和非人像模式拍的这个二位嘉宾以及自拍的这些个部分内容，然后一会儿呢，我就要把它这通过我们这个播出的系统啊，给大家去。展示一下了， 嘉宾那两张也显影了吗？ 必须有啊， 哦、 都有 啊， 那挺好的。 来吧， 而且还分那个人像跟非人像。 先看这张啊， 不像人。 先看这张非人像模式的二位嘉宾的，来， 哎，我们来看一下， 感觉如何？ 哎，是不是不错啊？ 成像素质我觉得还是不错 的，真 的 很好哎。 对，而且呢，看到两位嘉宾呢、这个拍得更加可爱了一些哈。 对， 整个变得很慈祥。 是我本人， 是你本人。 24岁不能用慈祥两个字了 啊？真的吗？ 啊， 那用慈爱， 父爱如山吧。 来看对比一下直播图和刚刚的照片，各位网友们，你们认为哪一张更好呢？马上打电话拿回家吧。 什么玩意儿？ 网友关了。 对。我觉得这个颜色偏灰一点点， 后置 好像， 其实我觉得后置还不错，这像素。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更大的空间去让大家去调， 宁可欠曝不要过曝。 对对 对，对。 那我们直播间这个直播的视频流呢，可能就会有点过曝，因为灯太强了。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人像模式下边的王乐以及林 Sir 的这个完美的幸福合影。 哎呀， 来看一下，这是背景虚化。 对， 我们很负责任的讲，两位嘉宾离背景这个距离啊，也就是40厘米左右， 30公分吧。 哎，对 对。挺近的。 背景， 因为我胖，后边比较厚嘛，30公分差不多。 那是驼背啊。 肉厚， 驼峰啊，都在后边顶着俩，这特别厉害，都贴上了，所以这依然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背景虚化的效果，我们还是挺满意的。而且，我们再来看一看，仔细一下，要看林 Sir 这张图片， 放大了， 对， 很可爱、啊。 经常我们看到人像模式时候啊，你看这个， 哎，真的抠，这个人像抠的还真的。 真挺好的， 真的很好。 而且它对于眼镜腿的处理，我觉得能够在我的忍受范围之内，因为有些比方说 iPhone 它那个人像、 直接就抹掉了， 腿儿都没了，边儿框儿都没了。 对， 哇，真的吗？ 包括那个他那个人像，就是以前我经常拿来拍一些虚化的东西嘛。 嗯。 然后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攒了好久的钱，我喝了一杯星巴克，然后我要拍张照片，然后你那个杯子那个 logo 是清楚的， 嗯， 然后那根吸管就没了啊，对， 这太假了哈， 对，就发现自己攒了好长时间的钱，喝杯星巴克，这照片拍失败了，今天等于白喝了。 对啊， 嗯， 我们再来看一些细节啊，看到林 Sir 这个眼镜框这个边缘，它的反光还是非常好的。能看到，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噪点跟涂抹质感，它成像模式我觉得还行，比在它屏幕里边看强。 对， 嗯， 因为是这样，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再回到手机的价格上来说， 嗯， 它毕竟是一款 1000元机， 是1000元的机器， 对， 千元它不是3000，不是4000，也不是5000，是1000多块钱， 嗯， 好像最贵的版本大概我刚查一下1898啊，不到1900块钱， 也就这样 啊 啊。来，我们看完了二位嘉宾这样的一个实景拍照， 还是看后边的吧， 我们来看样本间，好吧，来看看一梦美女的照片，这张是没有那个用人像模式是吧？ 这个前置好像没有人像模式吧？ 对，前置没有人像模式， 前置没有人像模式。 那俺俩就先走了。 前置好像，哎，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前置如何感觉？ 前置应该是没有。 前置我看一下。 但是我觉得其实、 哎、有 有啊， 有人像模式、 嗯。哎，我们主要重点看到的是头发， 对， 发丝的部分。以及它毛衣上面这些个毛毛， 对拍得很清楚， 这么清晰呢哈。看一下发丝的部分的发端发梢啊，依然没有分叉，说明自己的这个洗发水很好。另外，哎，这个妆容感觉自己满意吗？ 这个妆容感觉不太满意。 为什么不太满意？这不挺好的吗？我们觉得特别好。 没有，我不太， 一点瑕疵都没有。但是该保留的什么物质啊、痣啊、还都在啊。 直男， 对 啊，那个大眼睛，对吧？而且，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前置的美颜的话，我觉得它可以稍微 再弱点，是吗？ 再弱一些，就是我看一下它有没有这个弱化的一个功能啊。 嗯， 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比嘉宾，对。这张另外一张 别回去了就， 这张是带有人像模式的了。 对， 这张的话要看一下头顶的这个头发的部分，因为呢有一些静电的原因，头发会飞起来一些。 是，嗯， 它没有把头发虚化掉，只虚化掉了我们的背景墙，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夸赞。 对， 啊，它说明它对于这样的一个距离的侦测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对， 嗯 嗯， 来，这是我们的几张样张啊，现场拍的样张。绝无假货， 没错、 我们用良心进行评测啊， 对， 希望您能够来满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真机的展示，来自于联想的 Z5S、对，那么下面时间来看看我们的二位嘉宾带来的一个横货吧，是不是该二位展示了啊？ 对， 嗯， 也谈不上横货吧，就是大概我觉得就是一个顺应时代发展的一些潮流的产物吧、应该是这样。 好，那么先来这样，你刚刚既然提到了潮流这个事情， 嗯， 二位嘉宾，我觉得就需要让你们去分享一下你们心目当中的这种音频方面的潮流，这一年是怎么变化的？ 要不然我先说会儿， 可以啊， 啊 嗯， 来， 林 Sir 嗓子有点疼， 对，但因为他对帝都的空气不是特别适应了， 对对对， 啊、是这样。如果是去年2017年的话，我们来看这个音频的潮流，就是这个耳机是什么形式的。当然了，它也是无线的，也是蓝牙。 嗯， 这个是一直以来，大概蓝牙的趋势应该能追溯到1999年、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小，这些事儿我都是听说的。因为当时买那个电脑报，对，是我的父亲买那个电脑报， 气死了呀！ 是我的父亲买那个电脑报，上面会有一些装机的这些所谓的配置表。 对， 那些 我买回家就给你看嘛，对吧？ 对，可以。那些万元级电脑啊，它的鼠标键盘都是叫罗技的无影手。 对， 那时候还是红外线的，那时候一套键盘要2000多块钱，2000年要2000多块钱，已经很贵了。 对对对， 所以人们对于这个无线的追求是一直以来就有。 所以那会儿我们都只用双飞燕有线鼠标。 对，上面有个球， 对， 然后不灵敏了，抠出来擦的。这个事儿你不了解，我知道。 不不不不不，我知道。 你那会儿 你第一次玩电脑的时候，应该是从光电鼠标开始的。 不不不，应该是我是 95。你看我给你往回找吧，怎么还回不去呢？ 还得发热器呢，那不行的话。 我是95年的嘛，对， 真 小的 时候。哎呀，侧面暴露年龄， 对对，我95年出生，所以那个应该赶上那时候了吧？应该。 你看，2岁就开始玩电脑， 只能这么讲。对， 是是是， 那会儿97年。 就是发展到后来的话，包括人们对于这种无线的这个渴望是比较强烈的，包括像无线的显卡、无线的显示器都有，但是由于成本问题以及这个使用方便程度的问题的话，这些东西都没有普及，唯一留下的一个无线就是音频产品。 对，所以那会儿我记得当时的我们接触到的家庭当中能够使用得了的消费级的最早的无线音频产品， 收音机， 那个，哎呀。那是来砸场子，感觉是 单向接收嘛，没有毛病。 是是， 收音机， 对对对， 真的不行。 那个，我们说回来， 那对，我们再重新 说 回 来， 把我的话题都扯跑了。你还记不记得，记不记得那个当时有一个时期很流行哈，电视机上面会安一个接收模块 啊， 发射模块 啊， 把电视机的声呢可以发射到一个耳机里边去， 对， 人呢在沙发上面坐着就可以听电视的声音，以免打扰他人。 这个东西 看球神器， 对，有，甚至说包括像森海塞尔这种品牌都推出过相应的产品， 对， 然后它是红外发射的，因为红外发射的话指向性会比较强， 对， 而且红外还有一个缺点，如果在因为红外是光， 对呀， 如果在光线很强的情况下，红外会受到干扰， 没错， 所以这种无线模式到后来就逐渐的被 FM 所取代，啊，甚至发展到现在的话，就会被蓝牙取代了，就是我们接回刚才的话题，如果是去年来说的话，这个音频的潮流趋势就是我自己所谓的项圈式，大家都 挂镜式， 对， 啊， 包括像林 Sir 今天戴的这个，这是索尼的一款那个项圈吧，应该是用1000X那个耳机，然后就是去年的话，大家都在做这个东西，包括像GBL 啊，包括像YMO 啊，包括像索尼啊，像 BOSS 都在做，包括像森海都在做，但是为什么没有火起来？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因为它太像闰土了，戴上去以后。 这不是闰土的问题，主要看颜值，这跟闰土也没有关系。我戴什么都是闰土， 闰不土不土， 那个是茶。啊，是这样，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戴过这种项圈类的东西，其实它的设计非常的反人类。就是我拿 BOSS 的 QC30 来举例，因为它是两边，它是没有配重的。BOSS 的 QC30 的话，它是有一边是带电池，一边不带电池。跑步的话，它会不断的在敲你的锁骨。 对对对， 就是我是有锁骨的嘛，它会在不断敲你的锁骨。 哎呦，我的天哪！ 这是第一点， 你今儿是要干啥呀？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由于它没有配重，你跑着跑着这东西，它会在脖子上转圈 转圈啊， 就非常的难用。然后我个人 哪吒， 对，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所以后来一个词诞生了，叫做真无线。什么叫真无线？就是把这圈去了，这两个耳塞之间的连接变成了无线。 对对对，所以更多的无线产品，我们一会儿慢慢跟朋友们来细分评说，包括要有林 Sir 跟我们来去讲解一下了啊。真无线，我们一会儿回来。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 ”2018-2019 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

什么叫真无线？真无线是对于假无线来说的。什么叫假无线？就是它本身是个无线，但是两个耳塞之间是有通过，不管是线也好，还是通过这个项圈也好，它是有这个物理连接的。所以它叫假无线。真无线就是这两个耳塞之间真的是没有线去连接的。 就像我们现在正常用的那个iPhone 的那个耳机 AirPods 那个 是吧？ 然后 算真无线吧？ 对，那个是目前为止不管是哪个品牌来说，它是最好的真无线。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是用 iPhone 的，如果是用安卓的话，可能配对会比较麻烦。 但是你说这个最好违反广告法吗？ 我不是做广告，我是根据我的这个使用体验来给分享给大家，因为这是我用过的最好的真无线耳机。它只有一点不好，因为我的耳朵可能会耳洞会比较大，然后它会出油， 可能会塞进去，然后就拿不出来了，是吗？ 它不是掉进去，它是掉到外面来，对，它是挂不住，就是因为我戴那个东西的话，我是戴不住，这是唯一 可能是耳型的这个问题。 对，是这是我唯一一点不太满意的，其他的包括像配对连接，在苹果设备之间的无缝切换、续航、体积、做工、音质、价格，都是无与伦比的。它只要1000块钱，甚至现在连1000块钱都不要 啊！真假的？ 某东促销的话888，充一个 Plus 会员再减120， 那我岂不是又买贵了？ 为什么要说又？ 我当时我老买， 应该是1000多。 我当时1299买， 主要是 Rich， 刚一出来就买。 不是睿智啊 ，Rich 对。 哎，不过、 因为当时能积里程啊。 不过刚出来这个 iPhone 的这无线耳机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个耳机如果你在比如说你手机插正正常是连蓝牙听那个音乐嘛，然后放在那个裤兜里面，如果你的手机被人偷走了，然后你还是在听音乐。 对，是 就是没有 10米之后你会发现的。 哦，十米之后就会发现， 这个情况大家都会遇见，包括你用无线耳机的时候，就为什么当时就是北京的警方也拍过一个宣传片，说大家不要用这个苹果的小白耳塞去听歌，你一听贼就知道用的是 iPhone， 一定会盯上你的。所以后来我们都换了森海嘛。 不是，关键现在偷完了手机它也无法解锁的，只能把它拆了卖零件，是吗？ 是这样，这个的话我觉得倒不是吐槽真无线的一个点。然后我们放开这个 AirPods 不说，因为它是AirPods 就是真无线里最好的真无线， 太具有一个特例了，是不是？ 而且它会丢，因为它真的是真无线。就是它掉的话，你会发现它在地上滚一下两下三下，嘣 掉 地铁轨道。掉到地铁轨道里面去了。你说你是捡还是不捡？ 当然不能捡了。 然后有人去吐槽过，你说我去那个 Apple Store 说，大哥我左边丢了能配吗？能，480。大哥我耳机800，那不管。他是左耳480，右耳480，盒子480。 这样啊？ 盒子它是充电的吗？不是。 对，因为这样你算的话，其实零整比还可以。你奔驰的一个油管反光镜10000多呢，车才20万。 按比例算 啊，也是哈。 您这零整比几乎是1:1嘛。你按照官方1280的价格来看的话，其实还可以。 这么算真是会安抚人心的哈。 是啊。 来，林子说说吧，你对于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了解和总结。 趋势先不说，仅就这个产品而言，他们苹果是最早来做的。在别人还没有意识到真无线要怎么弄之前，他们做的时候，包括在专利啊各方面的，就是领先实在是很多的。 对， 导致后来大家，你包括很多著名的耳机厂牌也好啊，就是时尚耳机厂牌、HiFi耳机厂牌，他们在做真无线的时候，就被包括专利在内的事儿给箍住了手脚。前一阵子高通发布了一个叫 QCC5100 的一个新的芯片，在此之前我们知道，就是除苹果以外的真无线都是有一个主耳机一个副耳机。那个信号呢，从手机发送到你的主耳，比如是左耳哈，然后再从主耳穿过你的脑子到右耳。现在这个 QCC5100可能应该会在2019年的春天夏天的时候，应该有产品就运用上了，它就会能够像 AirPods 一样没有主副之分，一个手机直接对着两个真无线发射。顾名思义，我们一想就明白它的延迟跟失真应该能够变得就更好。所以目前来说，除了 AirPods 以外的真无线可能都不够成熟，然后成熟产品应该在半年之后会大量到来吧。 所以就是说目前来讲，如果想要选择真无线耳机的话，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户，首选还就是它苹果的这个 AirPods， 对吧？ 对， 无线版， 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 对。 那如果说很多人觉得这东西接货啊，大家都是这个，能不能弄点 高级的， 高级的新鲜的 奢华的。 其实高级的也有，但是刚才就像林四说的一样，它会有一个所谓的弊端，就是它会断。因为大家如果有这种克数的这种秤的话，大家可以称一下，这真无线左耳机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主副机之分，然后电池跟芯片的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可能会差个2到3克的样子。就一般来说的话，就右耳是主机，然后左耳是副机。然后大家会发现断的话都是断左边， 左边 啊。然后所有的真无线或多或少都会断，没有不断的东西。 我就发现了，因为之前在用一款，我曾经买过一款， 是降噪豆吗？ 不是，是 BOSS 的那个什么运动的那个 Sound Sports 3 啊，对 啊， 一八是 B&O 的。 我记得 对 ，BOSS 的那款、 都会断，左耳断。 哎呀，就是卡的有点儿。 它不是卡，就是刚才说， 就是 从 连接会比较复杂， 就主机到副机的过程当中，它会穿过你的脑回路。如果你脑回路比较复杂的话，它会断掉啊。像我们这种单纯的人，还会稍微好一点。 他走锁骨，不走脑子。 对， 您这那是走肾，对，也不走脑子。 我小时候只记得走锁骨的是许仙的那个链子。 所以就是说那会儿我发现这个耳机啊断的一塌糊涂，各种断，而断了以后连接还更复杂， 对， 还不够给自己添麻烦了呢。 因为他得先把耳机再塞回那个盒子里面做一个初始化， 哎， 如果再不行的话把蓝牙删掉然后重新搜索， 太麻烦， 对，很麻烦啊。这个是叫做先天的，就是娘胎里带的，这个只是说有轻有重，就是因人而异。大家的这个包括真的就是人体的这个肉的厚度啊，包括这个骨头的密度不一样，就是只是说会有严重一些的，会有轻一些的，但是都会卡。 而且它对于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范围肯定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你像走到这个你我对于这个声音啊，你要么你就好好连着，好好给我那放歌，要不然的话你咔给我断掉，断干净了也行，就讨厌那个卡卡楞楞的那种感觉哈， 因为它是 哩哩啦啦的， 对，哩啦啦的这种太奇怪了， 这哩啦啦太有画面感， 是不是？就是说刚刚的那个，刚刚那个说法，我们都在想，哎，是不是我手机被人偷走了？ 是吧？ 是这样，因为现在的真无线的话，大概设备大概是蓝牙5.0左右，然后因为手机也是蓝牙4.0，如果这个标准匹配的话，向下兼容是蓝牙4.0，然后理论的数值是数据传输是大概是100米左右，但是实际上到不了，我估计20-30米是很有可能， 直线无遮挡100米左右是吧？ 对，然后。对，然后现在20-30米差不多 了。 小航特别喜欢这歌是吗？总唱 不是 上 瘾了，今儿周五 了， 明天就放飞了， 是 啊， 明儿我还有节目呢。 哦对，4个小时、 我放飞了。对， 我们接着聊哈。所以说那么未来下一步时间，你认为什么时候可以入手其他品牌的真无线产品呢？ 因为真无线是这样，如果根据时间的推移的话，肯定是越靠后的东西越成熟，虽然解决不了娘胎里带的这个本质，但是断的这个情况会稍微好一点。就像我最近就入了一款那个森海的那个真无线。 你这是带来的吗？ 就是这是我最近在用的一款东西。 好小啊。 都不大，其实因为要按我说的话，它这个盒子还算是大的。因为包括像 BOSS 那个东西，它是一个细长条。这是一个小方块。 你那个也是一个细长条。 对， 是吧？ 对，这个是一个小方块。然后这个方块加这个耳机的话，大概续航的时间是8+4，12个小时。然后用了这个叫 Type C 的一个充电的这个接口。 Type C 口。 然后摁一下会看到这个盒子的这个 电量， 因为绿的话它现在是100%，然后你把耳机取出来它是能看到盒子的电量，然后这现在如果耳机在里边的话它是耳机的一个电量，它会通过这个森海有一个自己的那个操控软件叫做Smart Control， 然后会调节它的一些操控的功能，因为它这个太复杂了，像我这种脑子不好的人就只能拿来听歌用不了，因为它是带触控操作的，它是跟其他真无线是不一样的。 什么左右还有区分吗？ 是我记得是这样，右边按一下是播放和暂停，按两下是打开这个不用摘掉耳机外边声音能进来这个功能，类似于舒尔那个叫 硬音， Hear to Push to Hear， 按一下就听，这个功能类似于这个吧，按三下应该是一个下一曲，这边呢是按一下， 另外一边还有啊， 对，是挂断， 两边功能是不一样的， 对，加起来一共有6种方法， 6种 我觉得你记错了，我刚按了你右边呢，它是打开那个语音的那个， 对，还有呼叫 Siri， 果然就很复杂，这个功能太多了， 所以我就不太适合， 要不停按呢， 不停按就死机了吧，啊。 反正就是按就关机了呗。 一般就是用来听歌。 不是 啊，不是啊， 嗯， 打开拿出来自动开机 啊， 两个都放进去自动关机 啊。 如果有一个取下来跟人说话的话，会自动暂停。啊，还是比较， 我跟你讲，我真是记不住，哎，太多了， 是因为功能比较复杂，所以配了一个 app 嘛， 嗯， 啊，然后用那 app 上可以直接设定，然后还可以设定，这个物理降噪、不降噪和混合降噪。 哎呀，我的天哪， 就是只有这两个，就是随便就是摁， 对， 然后每个功能不一样， 对，它摁一下就会， 以后你会大街上有人就一直这么走路，这边很。 对对，一直在 对他在调自己的耳机， 觉得那个苹果的 AirPods 更好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对对对， 病了这是。 对，这是它的功能部分。然后声音呢，就是自从大概3年之前，从那个大馒头就是 Momentum 之后， 哦， 森海就变得年轻化了。怎么叫年？怎么叫年轻化？ 这个我同意。 因为之前的森海它是一种很中庸的这种所谓的德国的声音，非常冷静，不偏，然后不倚，然后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这个什么低频啊，特别高的这个高频啊，也没有，就是很中庸的一个声音。 嗯。 但是森海的声音变年轻之后，偏重于低频的表现。 嗯。 就是对于这种流行的感觉，就是我个人的对于它的这个定义，就是跟这个，潮流的东西靠得比较近， 嗯 就是对于这种 hip hop 那个说唱啊，包括像一些流行音乐的一些诠释啊，可能现在的森海这个年轻化之后做的就会比较好，就跟之前完全是两种感觉，所以这个真无线也是这个声音取向， 嗯， 但是还有一点，它不断， 不断就非常好， 因为我戴它不断，所以一般人戴也不会断，因为我头大。 就是自己拿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是吧？ 因为我头围我的头围是64公分， 嗯， 市面上、 啊、这个 市面上没有合适我的帽子，你从来没见我戴过帽子， 还真是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所有的 因为买不到帽子是吧？ 对， 这种线帽也不可以吗？ 他戴完以后是那样的，你知道吗？ 我就不能再戴了， 是那样的，那个毛线在孔里都撑开了，你知道吗？就那样的。所以就甭管是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制式的帽子，还是什么棒球帽，说美国人那个码大，美国戴了一个那个 MLB 那个那个 棒球帽那种， 人家戴完以后这儿能留两指的空隙，能这么转嘻哈，我这直接就搁在这儿，还得别让它掉了。 头当瓜皮帽戴， 对，这头围大，所以我戴真无线不断，很少人，就是很多人都不会断。 对，有一次是在某一个厂家那边的工程那个实验室， 嗯， 他们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射频工程师啊，就是在做这个无线耳机的时候，一定要找公司里最胖的一个人，把那个，比如说他那个耳机的接收是在右边，就把手机放在他身体的左兜里， 嗯， 就是看一下这个穿过他整个身体的一个信号，这个跟人的体积确实也有点关系， 是吧？ 嗯， 所以经过王哥这么，你买这个森海的耳机有多久了？这款？ 5天。 那你这5天用它感觉如何？出现过断的情况吗？ 没有，没断过， 一次都没断过， 一次都没断过。 嗯， 然后我的使用情况就是把那个手机搁在兜里， 嗯， 然后搁的也不是很远，然后因为真的人体的这个肉对于这个无线信号的吸收特别厉害， 嗯， 所以那个说那胖的大哥你挡我 WiFi 了，这事是真的啊。就因为我就跟别人，大哥你挡我 WiFi 了、 这事儿绝对是真的，因为2.4G信号的话，那个波长 遮挡还是挺严重的， 很长嘛，就是这个肉对于这个吸收特别厉害， 哎，真是啊，来，那么王导刚刚推荐过了一款这个认为自己特别好的这个森海的什么型号？ 它应该就是叫森海的真无线，就是它应该是叫 就这一个， 也是 Momentum 系列， 对，也是馒头系列。森海现在我觉得从大馒头成功之后，所有的馒头都叫，所有耳机都叫馒头， 都叫馒头， 大耳那个。大耳机叫大馒头，有小馒头，然后馒头二代，然后降噪馒头，然后有挂颈的馒头，有入耳馒头，这个就是真无线馒头。 哦 啊， 明白了。这个壳的材质是布艺的吗？这个是 对，跟你那个 Burberry 的衣服的材质会比较相似的。 哎呦，还有 Burberry 的衣服，我怎么不知道啊？ 很好 啊。摸上去牛仔布的啊。 对， 工艺还好，但是有一点 是真不错啊， 就是别玩脏。那脏了以后没法洗， 是 对、 啊， 因为它这里边，哎，它这个盒子还要带一个小小的这种一个小机关，能够吸住的感觉， 吸铁石， 吸铁石， 哎、就怕你搁包里滑了出来，耳机就不知道飞哪去了。 哎，就是其实我也挺一直就是很担心的，这么小的玩意儿，它真的很容易丢哎。 是这样， 它真的太小了，比那个 AirPods 还小。 这跟个人的使用习惯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如果戴的时候就是在耳朵上面，就是它不在我的耳朵上，它就一定在这个盒子里面， 嗯， 所以它不会去别的地方。然后如果出现丢的这个问题，肯定是就是随手摘，然后不知道搁哪儿，因为这东西它又不会说话，然后体积比较小巧，然后拿什么书啊、本子呀、啊、一遮一盖就找不着了，然后就丢了。 对， 对， 对， 而且这个跟苹果还不一样，好像还没法配 啊，不能配。 哎呀， 因为苹果你可以去店里配，这个东西 你找谁配？ 只能再重新买一盒， 你买一盒这个零整比可就上去了，可能跟那奔驰反光镜差不多。 所以我很高兴告诉你，我那个 BOSS 的那个丢了， 丢了一边。 哎，没整盒连盒带耳机全。 那不算丢， 我根本找 不着。那只是叫转移了一个主人，那不算丢。您这是做好事儿，年底了挺好，点赞。 我真的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是昨天晚上翻箱倒， 不定哪天 找不着了。 我本来想今天带来上节目使的，就发现真的找不到了。 那应该是那个出了一个就是余文乐的限定版紫色，可以再买一个 啊。 不对，我买一个这个吧， 余文乐版的那个。哎，那个多少钱？2680， 买不起。我们还是去弄锁骨吧，这个事儿。我们去种植一个啊锁骨去。 那个哦，不对，原来那个稍微要贵一点，大概贵300块钱吧，2900多，紫色的那个，就是 新同款， 就是颜色不一样嘛。 对，我当时买的是个蓝的那个。 有蓝色、绿 色、橘 色和橙色，对，三个颜色，因为是主打运动的嘛，可能会就是颜色比较稍微鲜艳一些。 多一个问题，它防汗吗？ 有。这个我觉得它不防汗， 嗯， 因为你可以把它拿下来的话，它有好多金属的触点。 对呀、啊， 嗯， 这样， 当然 这样，明年咱们约定一下，明年这时候我还来 啊， 我把它带来，看看那个铜的触点，它 有没有这个被氧化， 它绿不绿， 有没有被这个腐蚀过，是吧？ 对对对，如果因为胖子出汗也比较厉害，如果我腐蚀，大家可能就都会腐蚀。 明白，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这个耳机突然松了，突然松了一下，那如果这么碰一下，是不是也是要切换，就切换成 别的模式？你可以不按那个面，你可以按那边上， 用两个手指， 两个边， 对对对 对， 对， 优雅的推进去， 推进去， 对，因为把那个手势一定要做足了，大家可以看到你那个上面有一个三海的 logo。 那应该这样啊，要先伸出手，啊，上举回来，然后两指捏住，往里推。 对，它不是推，它是那个 转一下， 屁股朝上， 嗯。 搁进去，然后拧一下，顺着那个耳道的那个，就是那个方向，就是跟带、哎、你带那个定制耳机是一样， 就很像 定制耳机 一样、 定制耳机直出直进是塞不进去的， 是拧的， 需要拧一下，然后就是等于 拧抢那个骨， 那个扣一样，对对对、 哎， 所以它的佩戴还是比较结实的。 好， 嗯， 林 Sir 会不会很看不上这玩意儿？ 没有没有，我 他想买不起， 我一直在想啊， 我是 哎，他面前那些个播放器可是不便宜啊， 我是白条用户，他不是， 对， 我也打好不好，我白条信用在上涨啊，这年头谁不花冒债？ 哎，一梦，咱那都是什么嘉宾呢？ 是啊， 有钱 成这样了， 有钱，白条额度4000多呢， 啊，真是的哈， 对， 来 扯回来扯回来， 轮到林 Sir 了， 对，林 Sir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一直在想，如果就是。苹果没有在 6S 之后的手机上取消3.5耳机 口， 局面会不会大家再接着？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依赖了一个无线，习惯了之后，我会觉得确实很方便， 对， 少线有少线的方便之处。但是反过来说呢，你看一个耳机如果在真无线上分成了三个部位，盒子左边、右边，那还要充电，传统的耳机就是啪一怼你就开始听了，甭管是耳塞还是头戴的。但到底哪个很方便，这个也是个悖论。但是哎，坐在这儿想是没用的，因为所有的手机都开始陆续的取消掉了3.5耳机 口， 对吧？那个像上一次 vivo 发布的旗舰还是有的，可是别家的旗舰应该都没了吧？ 哎，这个 Z5S 有啊。 哦 ，Z5S 还有。 对， 一加反正一加6T没了。 X23还有。 啊，对，但这个 X23有， vivo 还有 ，OPPO 是 OPPO 的旗舰是取消掉了吧 ？OPPO 不太清楚， 我记得好像说取消掉了， 我突然间好像有点恍神， 哎呀 ，OPPO 这个想不起来了，对， 反正就这么趋势吧，所以你像那个。这个是 QTC， 小航一定知道，这也是一个做定制的， 做定制的，对 对。然后有那个许多许多明星上台会带他们的， 我当时就是囊中羞涩呀，本来想再弄一条这个去。 哎、这条他们比较便宜的塞子，这个是单单元的1000多， 单单元还1000多呢， 对， 单单元1000多，就是跟 Smart 卖30多万似的 啊， 我的天。 确实有点贵啊。 他这个耳塞的话，他现在要说不是耳塞，是他给那个他旗下所有的产品做了一个这个玩意儿， 就线控是吗？ 就是一个蓝牙线。 哦，蓝牙线， 对， 就是绑在脖子上面那种的。 对，它全线所有的耳塞都可以怼上去。 哦， 怼上去之后呢，你看它左右两边配重也做了，因为 哦， 如果这种蓝牙线左右两边的配重不太一致的话，会比较容易掉， 而且很尴尬，很丑，戴上去。 对，然后这样，嗯、 对， 就两边丑一块去了，就还好点。 就等于是一个做定制的传统的一个 HiFi 厂牌， 嗯， 它现在都要去费尽心机去做这种东西。 对， 他意识到在2019年来说，如果你一个厂家没有任何蓝牙类的产品，是非常被动的，一定是非常被动的， 嗯、 对吧、 嗯？ 咱甭管有多少消费者会怎么样评价吧，你得有。 对、啊。 然后对于很多很多传统的，做耳塞的厂商来说，人家可能原来考虑的就是，哎呀，音质啊，这个线材啊，他们就没有去接触过这些，再来做的话，肯定要摸索。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长项啊。 对，你牵扯到电池，你牵扯到通信的事儿，你还要牵扯到工信部那边， 嗯， 对吧？你所有的那些视频信号处理啊，自己肯定是要重新去积累的。 对， 但是大家都比较有危机感。 那所以这种老的专业 HiFi 级的厂商，他们现在也开始动脑筋了，对吧？ 对呀、啊，你看这个森海出真无线，对不对？ 对呀、 啊，铁三角再出颈挂式啊，然后就是大家都在动嘛。 嗯， 大牌大家都在做这个蓝牙耳机。 嗯， 之前有不少人，就刚刚林 sir 也提到那个 B&O 那款耳机，其实之前 18， 说实话卖的非常好。 对、 嗯， 因为工艺确实 对。但是那款断不断呢？ 断， 也一样断。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 B&O 的 E8 是在机场的一个卖耳机的地方， 嗯， 人家把我请出那个屋子， 就轰出去了。 对对，先生您在外边，咱们他在外边立了好几米陪我听，因为机场的那个音响店那个蓝牙横飞哈、 哦， 那个是完全连不上的， 哦， 只有 AirPods 有可能连得上，别的真无线。 哦、对，因为这个蓝牙环境下边啊，这个设备一多，它自己互相干扰。 对 对， 所以它就是一定要在外边去找个， 尤其是在机场里边，因为蓝牙是2.4G 频谱的。 对对对， 啊，就跟那个所有的 WiFi 是冲突的频率。 对对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嗯，我们在因为森海之前有一款那个2.4G 的一个数字话筒， 嗯， 你知道它在什么情况下会受干扰吗？ 嗯 ，LED 大屏幕 啊， 下面会断， 那也是2.4G 啊， 那咱就不知道了，反正它会断。 那可是要出问题、啊、 就是所以说大家 你这在演出的时候万一要断声怎么办、啊、 所以就是在一些特定场合的话大家还是在用这个就是有线话筒肯定是最稳定的、 嗯、那当然 然后如果是无线的话肯定还是 FM 然后800兆赫兹的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频率 嗯 然后数字的话用的非常非常少如果有这种所谓的那种数字话筒就是很稳定的话会比较贵，森海有叫9000系列， 那个就是10万块钱一个是吧？ 那是5200系列是10万块钱、 哦哦， 那个大概那个六通道应该是将近100万吧？ 哦、 啊，嗯， 哎，一个话筒， 一根话筒，对， 一根。 然后那10万的谁在用呢？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春晚，然后北京卫视、湖南卫视、浙江卫视， 以及我。 你没有 我曾经用过一次 对 SKM 5200就是跟 我用了一个晚上 张学友 哎感觉怎么样啊 我真的太不一样了 真的太不一样 手感特别棒 不想放下那一只话筒真的是 然后你上台的时候后边的老师会跟你说拿好啊你一年白干了啊 身后有个保安一直跟着我就是不能丢了他真是的嗯更多问题我们稍后马上回来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先听广告 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 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how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智享生活正在直播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梦。 哎，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网友们去分享，去能够看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耳机的产品。刚刚呢，王乐也展示过了自己所心爱的森海哈、啊。那么林 Sir 这边也展示到了刚刚你提到的这样一个 QDC， 它的一个老牌厂商的一个新的变化啊，新的活力。我一直很好奇，那个蓝的小包包里是什么东西？ 哦。这个就是另外一些一小撮顽固分子的顽抗了 啊， 它是个还是有限的， 有限的，就是还 是 死魂， 造型可能看起来比较 bling bling 的。 什么玩意儿？那我看不太 清。配色 就是我可以递过去吗？ 好，可以。 对对对， 这 个贵，这个贵不贵？你先跟我们说，别到时候掉了会赔 不起。那个三四千在耳机里不算贵吧？ 三四千还行， 还行吧，一个月。 这个耳机好重啊。 对，而且小航你看 啊，这好重啊， 这个前些年大家就是动圈之后哈，出来像圈铁对吧， 对啊， 多单元动铁， 对啊， 然后像这个耳塞它是传统的动圈，它回来了， 那 就是等于说有些人越做越新对吧，那个包括像蓝牙啊真无线大家也有在做，但是有一些思路是回来了，我们就是要去做一些很自然的声。这个是日本一个牌子，它的那个创始人原先也是那个在日本的某个著名的公司，然后来自己创 立。哦，我知道了，是那个什么三个字那个吧？ 啊， 最后一个跟我的字同名。 对对对对对。 啊哦， 老厉害了， 是吧？ 嗯 嗯，那这个声还不错，下个节目可以听一下。 没问题，没问题。 对，本来 干嘛弄那么重呢？这多难受，带着。 他们家的东西都这样。 抡起来行， 六两吗？ 不是，真的很沉。我刚刚一拿到手上的时候， 因为是 因为我没有见过，我见的耳机不算太多，但是这个耳机 那个深美，你就感觉它不太是给女孩子准备的。 这两坨大铜坨，这个是什么个什么东西？是可以调节东西的吗？ 不要手线试图拧，拧不动的。 不是啊，手把件儿 嘛， 就是样子，就是一个样式品。 对对对， 我刚刚真的拧一下，发现真的拧不动。 对 对， 没有用吗？ 没有，就是一个传统动圈，但是声音很好。 就是一个挂饰。 但他就敢卖到这个价位， 这没什么呀。这个东西只要你声音好，对不对？你像那个像 IGD800S 这样的，不也就是传统的动圈头戴耳机吗？ 嗯， 他也没有玩太多新鲜噱头。 嗯， 哎，但是我觉得它这条线特别好。 对， 嗯。线的质感， 这个反正用王乐的话说，当流星锤也是可以的， 真的完全可以哈。 对， 而且那天我特别逗，我跟了一个录音学院的一个人学了一下如何特别好的这个绑耳机线，能够不会就是乱缠绕。 完了，林三儿吐槽了， 是吧？ 我看他那手指头一伸出来，我就知道了， 一定要弄兰花指儿。 哦，这个就是网上攻略看多了， 是吧？就这么着绑 啊，八字形， 八字形绑耳机线，这样的话就。 你这个要是去做音响工程得让老师骂死， 是不是？ 嗯， 来赶紧跟我们说说看，这为什么 就包括这个音箱的线啊，缠绕这些信号线这些喇叭线的时候，一定不能让它有这个所谓的交叉、 哦、 啊。然后这个收起来这个音箱线的话，是从你的这个小臂的这个距离到你的手的这个距离这么缠， 嗯， 然后一定不能给它拧起来， 不能拧麻花，是吧？ 对，要不然老师要挨骂的。 哦， 嗯， 哇哦。 那最好的这种耳机线的存放方法就是 松散的一圈，我 就是堆那儿就行了， 堆那儿容易打结。 对呀、 啊， 嗯，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像他一样，买个盒子。你家里一进门有一个鞋架，他、一出门打开有一盒子，就是拿那个直接听、 哦。一面墙全耳机， 那家伙有钱。 以前那个好几年前，大家买个 MP3 啊耳机啊，都有淘宝商家送那种对吧？不值钱的绕线器， 鱼骨绕线器、 啊， 那个东西是最要命的。你想哈， 一定不能用、 啊、线你绷那么紧缠，如果是这个线很粗，咱不说了哈。就以前那些什么假苹果呀，就这种的，那你是嫌那个耳机线坏的不 够快？那里边铜丝只有四股。 就分分钟就可以它崩断了， 只有四股、 嗯、对对对。 然后有的人又有强迫症，你比如说我这差个一公分绕不上第一节， 使点劲儿 我就蹬蹬嘣儿，哎，我这大哥我这不响了，就不响是正常的，响了就不正常了。 所以那个送的那个鱼骨缠线器真是千万不能用， 鱼骨缠线器应该是耳机厂商造的，它就为了提高自己的销量， 促进销量， 对 对,、 对太聪明了， 这是新的， 被我看穿了，这 是、啊、真是。还有什么绕线器不能用的？那种圆形的可不可以用？就一个圆的像轴一样的往那绕， 那个理论上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因为鱼骨的话，它是翻来覆去的，然后就这么缠绕， 太紧。 然后缠绕完以后，你就把它放在包里，然后挤压呀什么拉扯，反正对耳机特别不好。 嗯嗯， 而且 选皮子，你绕那么紧，那很容易爆。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稍微贵点的耳机，它会送一个便携盒。 嗯， 就是它会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形状，不管是正着绕、反着绕，把耳机塞在里边绕，反正啊，比那个绕线器要好很多。 嗯嗯，行，这一点我们明白了哈、 嗯。 OK， 那咱们还有好东西要展示 吧？ 吧 我只是在 的， 但这个东西主要是想说现在的那个包括播放器的厂商， 嗯， 这是什么？ 就是 AK 的东西了。 孩子一定会问这是什么 ？MP3、嗯、 对 ，MP3 听歌的， 嗯， 听歌的，就是这个东西。很多人以为它早该没了，对吧？ 嗯， 但实际上还是有， 就是无损播放器。 对、 嗯， 然后呢，就是它声音更好嘛。 嗯， 然后比如说你是个大学生，你想要高音质，你又没有那么多的空间来去弄什么 CD 设备啊什么的。 但是有预算， 对高音质的 MP3 有米。 对， 嗯， 不过现在像这种东西也开始，像这我手上这一台海贝的这个 R6 Pro。 嗯， 它是因为海贝本身是做那个系统的嘛，这点王乐比我要了解的多， 做软件的。 这一台等于这么解释吧，它没有摄像头也没有麦克风，其余的 安卓8.0系统。 哦 哦， 对， 奥利奥 就是啥都行， 装上卡就能打电话。 嗯 嗯， 但是装不了卡， 没有基带 啊。对， 嗯， 那基本上能上微信吗？ 吃鸡都没有问题 啊。 嗯、 哦， 骁龙600还是700的 CPU、 哎、那它带电时间应该长吧？ 不长 啊，不长， 因为它所有的电源都是用来调教供给这个所谓的音频 DAC、 哦、 对， 听歌什么的啊。 而且这个是续航不长，而且但是发热量很大。 嗯， 在寒冷的冬天，如果有一台这个播放器的话， 对，男宝宝都不用了，只要充电。 一说到这个 MP3， 我还记得就是我初中的时候买过一个苹果的那个 MP3。 这初中都用苹果 iPod 是吧 ？iPod 啊，对， 什么 就 是 特别超薄，有绿色的，有蓝色的， 就 Nano， 就跟如今的这个苹果 Apple TV 的遥控器这么大一样， 比它再短一点。 这个应该是你的 吧？ 这 Nano Nano 啊， 嗯 ，Nano 有屏幕吗？ 就是一个小 长条的 口香糖吗？ 口香糖 小的一个屏幕，对，就是特别薄， 不是方块的， 不是方块的，就是这样的。 那就是 Nano， 没有屏幕是吗？ 有一个小屏幕吗？ 那就是 Nano， 有屏幕是 Nano， 没屏幕是 Shuffle， 对， 有一个小的屏幕。 你看，我上高中才接触苹果， 对吧？我上大学才知道苹果。 那会儿真的是谁有钱谁才能买。 我最早接触 MP3 是98年，三星的一款。然后是用那个打印机的那个 COM 口去通信的，32兆海量存储， 多大个的一个， 这么大一个铝盒，叫三星 YAP， 后来这个也在用。 我怎么觉得咱俩用的是同款呢？ 我的是同学的，我没有，我没钱。 我的是同学的，以后那个， 咱俩是一个同学， 我再给我的，对，同款，嗯。 你俩一定有人整容了，另外一个人不认识。 里边插的一张卡， 他那个是没有卡，他那个机身内置的32兆一个内存。 我那是要插一张卡，那张卡现在都已经没有人在用了，那张卡是叫 SM 卡。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卡。你说 比 CF 卡还早的一种奇怪的破卡，贼小。 那个现在应该用不了了，现在这些大容量如果有的话，它也不识别。 对， 而索尼还是自己的记忆棒呢，跟别人也不一样。 对 ，MM。什么？ 索尼叫 MS， MMS， 对 ，Memory Stick 嘛，对吧？ 就是有大号有小号，反正索尼那个也比较复杂。后来由于他过分的坚持，所以也没有坚持下来，就统一还是 SD， 全用 SD 卡了。对， 转回来，我这台 R6 Pro 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什么？就是以前啊，这个大家听歌会去说，哎，找点资源。像现在大家越来越习惯于还是说像虾米，像 网 易 云， 对吧？像腾讯的 QQ 音乐、 酷狗啊， 包括 Apple Music， 这些东西，它因为能装这些 牛媒体， 对牛媒体， 所以它就可以直接上它的软件的会员， 可以啊， 就可以直接听那些个无损的音源， 对， 不用再往里拷歌了， 而且流量又不花钱， 对， 哇， 然后声音又音质比较好，还有带平衡口， 平衡口， 它这个卖4000多，到这个价位 必须得 一定有平衡口， 所以您现在也经常用是吗？ 对，在用， 因为北方冷嘛，所以经常用。 那又是冬天了。 腰不太好，垫在后头是。 它有两个平衡口，一个是4.4，一个是2.5还是3.5？ 不是，它是4.4的。 哦，4.4平衡口。 对， 那个是 那个这一个 L O 一个耳机嘛。 哦，4.4平衡口，就追随了索尼的技术。 我们刚刚就是说那个之前卡也是大家各自想立山头，现在平衡口也三个标准，一个4.4，一个2.5，一个3.5。就三个。 3.5是国标， 对。 然后2.5是老传统， 对， 4.4是日系喜欢用， 索尼带头的。 4.4其实现在比较少吧， 因为是这样，4.4由于它体积的问题，所以它的播放器做的不可能很小，所以只有大体积的东西才在用， 对， 一些追求纤薄的东西还是2.5比较多，然后3.5呢是咱们这个新国标，然后是咱们这个叫中国电子音响行业协会耳机分会设立的一个行业标准，它的口那个圈是红色的，就是方便识别，防止插错， 对， 这个东西也包括像 HiFiMan 一些品牌也在跟， 所以对于这样的产品来讲，现在。你刚刚说到啊，大学生们他们是可以能够，如果又好音频又想能够有多功能的用途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对 对， 现在就是你喜欢一首歌，你还找资源，然后电脑里捞过来，太费劲了，对他们，对所有人来说都费劲。 那它既然可以安这个同款的软件，就手机版的软件，对吧？ 一模一样，因为它是安卓系统。 对，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我这样的人使，因为我不有一个音乐节目嘛，我就可以拿它去用来在随身的路上去筛歌单，我可以选歌用 啊，可以啊，你用你的白条，可以现在就下单买一台吗？ 可不可以用你的呀？用你的吧，好不好？ 我没有， 我额度 没有会员。 就等于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就是无线这么个大趋势之下，有线呢又在不断的大家去竞争各种不同的卖点，然后呢，各种传统厂商却又要跟着无线去做，可以说还是很精彩的， 很精彩。所以说，这种 打来打去啊，肯定也会有各自和各自的优劣之处。 嗯，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台小个的这个播放器是吧？ 哦，这个小个的呀。 嗯， 这个小个的，它，王乐，你来说一下这款吧。 嗯， 因为这、 哎、这个东西是这样，因为它便宜。 嗯， 对。 多少钱呢？ 其实它就是用来给哪种哈？你的手机没有耳机口了，给这种人来用。 多少钱呢？699块钱 啊。 嗯，699块钱， 长得好像 AK 的产品。 这个不是 AK 的，这个是国产的一款叫做海迪兹的一款叫做 AP80 的一个产品。 这个是这个林色是买多久了？ 嗯，这个我算是刚拆这台。 哦， 对，然后它也是一个触控操作，会有一个屏幕，然后它主要的功能除了听歌之外，它有两款，比较好的一个亮点吧，一个带有一个计步器的功能，就是你跑步的时候可以不用带你的手机， 嗯， 然后会让你的这个运动更加的纯粹。 没有表带的 Apple Watch， 它有臂带， 嗯， 官方会有这个所谓的一些附件让你选择，然后还有一个你很喜欢的功能、 嗯、 FM， 哦，调频收音机， 对，调频收音机，所以这个是现在目前比较不多的一个功能。然后这个触控的话还是比较灵敏，哎，你看， 哎呀，小金夸真是的哈， 哎呀，你这掉链子， 汗手， 你看， 哎。 还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我试了一下，台还挺多的。 嗯， 以前大家但凡说那个 MP3 哈，那些年就肯定是有 FM。 对呀、啊， 现在基本上凤毛麟角。 因为 FM 调频这个东西，它里面必须要加个元器件，嗯、它还 就是一颗飞利浦的芯片。 对，它是不是觉得这个东西要费钱，然后就把它阉割掉？ 不费钱， 嗯， 大概是5毛钱左右 啊， 很便宜。但是呢， 不用这个东西。 如果加这个芯片的话，线路板上的要求会比较高， 而且会占地方。 哦， 占地方是第一，第二是屏蔽不好做， 嗯， 因为它体积非常小巧，你这个东西把它屏蔽掉以后，它会要那个 FM 需要的电磁环境可能会稍微要比其他地方要纯净一些， 对、 嗯， 这个地方的屏蔽就不太好做， 哦， 啊，主要是技术问题，就是还是会增加成本，而不是由于芯片的价格所决定的， 那是肯定的 啊、 嗯，所以这个研发成本的背后，可能还是要再突破别人那个东西。FM 调频现在其实还是很多人有真正需求，但是因为 所谓的情怀嘛， 对、 嗯， 就是我们现在拿流量通过各种各样的，像是喜马拉雅、蜻蜓、考拉什么的等等、啊， 这个我试了，所有软件我试了，都是经过压缩过以后的音频， 但是 不是高保真， 但是真的是我们会发现 FM 的立体声的调频的这种 FM 的听感还是最好的， 是、 嗯、 当然 大家如果追求生活仪式感的话，可以买一些品质比较高的收音机， 嗯嗯， 然、 嗯、 后大家。知道猫王这个品牌？ 知道， 然后都是 小王子什么的、嗯、 小王子是猫王的时尚化的演绎的一些产品、 哎、 大家可以买一下这个猫王，真正的猫王收音机大概体积也就这么大吧， 那么大个， 声音真的非常好， 9000多吧，得 那倒没有，4000-5000块钱，3000-4000块钱， 哦，有9000多的、啊、有3000-4000的， 也不贵， 嗯 啊，然后非常有仪式感，然后所谓的这些电台和频率它会有一个电磁吸，就是显示电波的那么一个东西， 嗯， 只要两个东西合在一起，这个频率就证明已经合上了， 哇， 然后它有一个快慢机，然后调大频率调小频率，非常有仪式感， 以后真的可以搞一台来我们在直播间去展示一下，是不是、 有这个东西，但是我家听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比较远，我那老跟来水广播电台串台 没关系，回头咱们带来啊， 我那是895， 嗯， 跟来水那个老串台， 好嘞，咱们 AM927这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 啊、 AM 是没有高保真的、 嗯、 FM 的话音质会比较好一些， 那当然、 啊、 对，嗯， 其实这个关于取消耳机口真的带来了一个可能大家不是，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一个恶果，有一些人他原来配了一个手机原配耳机也就用了，后来呢就是可能很多老百姓一看呀，你这取消了耳机口之后，我也懒得去，你告诉我什么 Type C 转接头，然后再插3.5耳机，太麻烦了吧？ 对对对， 告诉我让我买蓝牙耳机，一个蓝牙耳机便宜的也要好几十，对吧？最便宜的都要好几十吧，像样的有品牌的，所以就 敢买吗？好几十， 很多人就变成了，对呀、啊，好几十的也不靠谱啊。 对呀、 啊，很多人就变成了外放党。 对，好可怕呀！ 真是 这个很不好。 我坐地铁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其他一些场合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在高铁在飞机里面经常会遇到外放档， 非常可怕， 太可怕了， 对，太扰民了。 我前一阵就是坐高铁，后面那大哥就是，就是一直 一路看电视剧，是不是？ 一路刷那个抖音，就是。哎，你知道，就是看抖音其实是 OK 的，听那些音乐， 对对对， 但是你只要不看光听的话，就觉得真的是噪音。 当然，当然， 而且假使不止一个人一块放的话，就更烦了嘛。 对， 对， 天哪， 这个事儿在飞机还好，飞机一般 没信号 也就管着了， 对 吧？ 对，其实准备联合一些厂商搞一些公益活动，然后像飞机上那种耳机的话，我们先众筹个1800条的。然后去到各个高铁和公共场合，如果是外放的话，请你戴上耳机，尊重别人，尊重自己。 但是人说了，我不用， 你不用，你就是缺那啥，缺个耳机， 对， 缺个耳机， 我有包里呢， 有你就戴上去。所以这东西特别招人烦， 是，真的是， 就给我们抖音党丢人。 哎，现在可能有一些那个手机厂商就说了，好，我取了耳机口之后，我在琢磨我要不要自己出蓝牙耳机，对吧？就是因为蓝牙之间的适配。他如果是拿一个手机拿一个蓝牙，不一定真的声好。但如果说好，我就这款我的手机搭配这个蓝牙耳机，我自己当然是适配调教过的，就还好一些。但是总之总体来说，对于消费者，事情变复杂了。事情不像当初一样，好，我只要这边是个有耳机孔的东西，你甭管它是手机还是一个 MP3 还是一个电脑还是个 pad， 然后右边我拿着一个3.5口的耳机，大家都是3.5嘛，啪一插，好，我就听了。现在不是这么简单了，很麻烦了就。 其实这个事儿我问过黄老师，黄老师说那是取消3.5以后，厂商非常开心。他不是因为能卖蓝牙耳机，他因为能省好多事儿。 又省空间，又省成本了。 然后主要是这个天线的布局也没有那么去纠结它了。 对， 少开一个孔。我有一个问题一直很就是让我疑惑着，就是飞机上面这个耳机插孔为什么都要有两个口，两个眼儿的，烦不烦？还有些眼儿是一个3.5，一个2.5，就更讨厌，一粗一细，啊，你买个转接头吧，还插不进去。 是这样， 多可惜。 其实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用咱们的3.5插他那个3.5， 插不进去， 能插进去， 可以， 就一边有声音。 对呀， 得往外蹬一下， 往外蹬一点点。 但是人家是有俩口的，有两个眼儿嘛。 所以呢，这个事儿咱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我没坐过飞机。 又来。 又来了，真是 啊！总是一本正经的开玩笑。 对，他们家是造飞机的。咱别逗我们，是啥？ 就用张楚那首歌，就是造飞机的工厂。 我不太明白这个飞机上面这个为什么要非要设计一个反人类这么一个口？这个我也不从哪里能了解到这样一个源头，为什么不知道？ 我还得是问一下这个飞行行业的从业者， 是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他们会比较官方一些，包括，因为我也认识一些卖飞机耳机的一些人， 吓死我了！ 人家是就是专门给飞行员用的那种，就是 BOSS 也做那种降噪的耳机系统，然后包括他们那个，你知道他们现在都要求除了那个空管有这个对话之外，他们自己会接一个录音笔，会卖一个1:3的插头。插上去以后，然后自己接那个跟空管讲话的那个耳机，然后一方面是接到那个录音笔上面，然后还有一个头是接在哪儿的，反正1:3的插头是非常麻烦，标准特别不统一。 哎，所以这个行业性的东西可能就跟我们，但是它这个东西的的确确在让我们的大众消费者们在使用着，就很讨厌。 我有个不成熟的猜想，会不会是说，因为飞机嘛，这个东西换代没那么快，对吧？你那个有一些非洲国家的原领导人现在还在开一些就是刚刚二战之后造的一些客机呢，对吧？ 可是如今的787啊也如此啊。 会不会是早期的时候它那个左右声道是分开走的线，于是变成了这种双插头，到现在都懒得改了？ 那成本多高啊，这东西。 你走两股线还挺贵的。 对呀、啊。还增重呢， 有待考究，有待考究， 对吧？ 对 对，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慢慢来去做一个探究啊。 问黄老师， 我们做一期这个纪录片，回头我们去好好记录记录。 哎，没错。 问问这个白金卡还有终身白的用户， 中白，对，中白用户， 对，现在还要来一个尊享中白， 马上不行了，被人听了， 被人听了，对。他今天早上发的微博哈，都大家都看见了是吧？7点多就发微博了，不好意思晚点发，一定要赶上倍儿早时候发才行啊！来，我们再说回来这个音频的产品，刚刚我们聊了耳机，聊了这样的一个便携性的播放设备， 对， 那我们聊一聊家庭影音吧，因为还有最后的5分钟时间了啊。我们来聊看家庭的影音设备当中这样的一个2018年的一个趋势。 会怎么一些发展？ 是这样，家庭影音的话，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最近的话，关于丧伴的话题讨论是越来越少了。 哎， 因为什么呀？因为在我自己看来，丧伴就是一个从来没有被承认过地位的小三儿。 哎呀， 怎么那么惨？ 丧伴只是生产厂商、品牌方的一厢情愿。 嗯， 第一，电视没有给丧伴预留任何的安装位置。 嗯， 第二，厂商一直在标榜自己什么所谓的什么流体磁力喇叭，音质效果特别好。某尼的这个电视机就是这样。 嗯， 所以他没有给桑巴留下任何的安装位置，不管是这种独立两边的 2.0 系统，一根条的这个，你甭管是握着放还是像在墙上那种放。 嗯， 第一，它看上去会非常的突兀。第二，成本会增加很多。现在甭管是贴牌的三星、LG 什么，这个尼那个飞利浦的，稍微带低音炮的大概就要两三千块钱。 嗯， 这是什么概念？2000块钱现在可以买一个50寸的电视机了。 如果说你要上到像 Sonos 这样的东西，那个 Soundbar 的话，便宜的可能也要2000多、3000块钱。贵 那个是一个是用不了的，你必须要接它的低音炮系统。 对， 必须要买那个 Sub， 然后低音炮加上一个 Soundbar 加上两个 Play 5后边的俩后置，然后来低音炮，2000块钱吧。 恐怕打不住 啊，所以价格会比较高。 嗯， 就如果这种草草来用的话。真的，桑巴现在已经，我感觉就退出历史舞台，大家没有再提到啊、我其实参加了一个桑巴的发布会，就很久没有人再提到这个了，反而是这个智能音箱 AI， 嗯， 小爱同学放个屁， 嗨、 就这个这个 同学让旁边的天猫精灵放个屁， 对，它虽然是一个病毒营销，但是真的是 AI 这种东西在逐步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虽然我个人依然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无聊。 嗯、 你说你这个人得失败到什么程度，你就是你家里也没有人跟你说话，你爸妈也不愿意理你， 我太同意了， 你媳妇儿也不愿意理你，天天回家抱个音箱，大哥明天早上什么天气啊你能不能看看手机， 就自己是个废人呢，感觉是 就 是 而不是，而且你特别的孤僻、 嗯、 你不愿意跟人类聊天，你回去抱个音箱就这么疼， 对，就跟他说话， 那个小爱同学明天几度啊， 这时候你应该给一束这个顶光下来，周围是周遭都是黑暗的情况下，这个人显得极其的可怜， 但是 苍凉。 但是很多大的资本还是在推动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不排除它在2019年会有一些突破性的一些应用的话， 嗯、 可能会让这个东西突然间就火起来， 嗯、 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反正这是2018年的一个流行趋势吧，就是从这个所谓的桑巴的产品转变为智能 AI 的系统。 嗯，所以未来啊，这个智能 AI 的系统将会成为家庭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入口。 嗯， 它已经不再是个音箱了，可能是个家庭的控制中枢，也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一种设备的一个综合体。当然，也可能会是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一个算是什么主机都有可能啊。无论是从娱乐还是从生活，我们可能都会在家里边安置这么一个东西。 对， 当然有利也有弊。未来也许还能变成一个家庭的监控器呢，是吧？ 反正我觉得你像那个以苹果的 Siri 为代表的这种每个品牌手机近乎都有的 AI 系统，真的感觉三分钟新鲜劲儿之后，没见周围的人一直爱用。 是啊，嗯、 没错，都是变成了一个逗闷子的对象。 对， 嗯， 还有就是安全问题。 对， 嗯， 咱们跟这聊天猫精灵，一会儿打开天猫上全是天猫精灵广告推送，它、会识别语音的。 对， 嗯， 对。所以说啊，未来我们还是更加期待音频行业能够在深耕好的效果以及真正用户们所需求的功能。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 嗯、 我们的耳机林 Sir 以及王乐热情光临今天的对潮流梦工厂，我们的智享生活。当然了，我们在下周五还会推出一个特别企划、 嗯、 我们联合这个凤凰科技一起来去搞一个盲人用户用手机和相关的 APP 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个神奇的体验、哎、 对，给大家预告一下， 对、嗯、更加会有社会责任感了一些。 嗯， 再次感谢您热心关注我们今天的智享生活，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也希望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我们的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常小航， 我是一梦，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